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履新。秦刚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将简介改称为中国驻美大使，上载抵达美国机场的相。他留言说已经抵达美国，期待在这个国家未来的时刻。秦刚亦都常在在驻美使馆发表大使欢迎词的相片。秦刚在致辞中说，中美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站在新的历史关口，两国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国驻美使馆坚持致力向美国和美国各界加强沟通、交流和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济南以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华东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2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73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2点，升2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9.6，升22.4；美团221.2，升12.4；阿里巴巴189.7，升6.5；港交所489.2，升16.6；药明生物123元，升3.9；盈富基金26.38，升3.4；友邦保险90.65，升2.05；中国平安66.45，升5；小米集团25.25，升1.5。恒生中国企业94.62，升2.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24，瑞士法郎8.551，澳元5.726，加元6.213，新西兰元5.408，欧元9.215。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7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6,85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4.9美元，卖出1,815.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道啊！观塘道有爆水管，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快线封闭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噶，咁亦都影响到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景泰街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的快线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道呢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呈祥道近苏屋村的。咁啲车改行晒太子道东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景泰街的。咁另外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摩星岭道。在九龙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加士居道天桥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卫理道就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慢车，龙尾丽晶花园。在新界屯门的湖翠路去返惠丰园方向近住蝴蝶湾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湖山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以登华亭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

開心啊！ 冇錯， 我哋又係喺咩啊？就喺上面嗰度咧，同埋好多同事咧一齊睇啊！ 冇錯，我咧就喺呢個直播室隔離間房咧，聽到成個走廊喺度叫啊耶！咁我就知道哦， 又搞掂。 呢個咧就好似以前咧睇呢一個電視咧，你有冇發過以前啲街坊咧係成等樓咧，都係嗰啲聲啊，嗰啲音樂㗎。 喺世界盃都係啊， 喺世界盃 都係一齊歡呼㗎嘛。有時如果自己係捧嗰隊嘅話，冇入波嘅話，都係同一個字嘅。 唔夠膽就細細聲講。 係啦，冇錯。頭先你有啲咩嘢同人哋講啊？ 我一個秘密嚟嘅喎，方便講出嚟咩？ 我可以公開喎。 講啦講啦， 公開啦，你個秘密係啦。 頭先咧，因為係 同班同事一齊睇。 係啦，就女子 係啦，咁跟住阿培培係啦，阿培培咧入咗呢個 semi final 嘅時候嘅話 咧，唔係你叫㗎呢個名。 哦 ，sorry， 唔好意思，我諗住阿嫂可以。 咁你當時你點講咧？ 我就話 我就不在現場聽到你嘅説話 嘅同事聽。讲个秘密俾佢哋知，呢个咧系我嘅女朋友，叫佢哋咧唔好讲出去。 咁同事嘅回应就系话：放心啦，我唔会讲出去。我讲出去嘅话，怕俾人笑。 如果我系嗰个同事咧，我就会我系个同事咧，我就会话：啊，呢个都市真系好多人咧，系有啲问题。真系 呢个同事总之话平时唔出声个。 又或者其实你放心，我唔会讲出去，因为讲出去都会晕神啊， 激死人啊！ 佢啊，即系成为好多人嘅偶像啦。吓，希望佢继续喺呢个奥运里边咧继续。咧吓，攞佢嘅金牌吓， 冲金， 冇错啦，三只都几稳，相对湿度72%，有冇留意今日冇咗一样嘢？酷热天气警告，咁希望今日天气咧就系啊落翻雨啦，咁今日有骤雨，同埋呢几日都会有雨嘅，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炎热，吹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天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 冇咗啲嘢，我哋可唔可以加翻啲自己写翻落去？ 画个太阳落去， 唔系啊，就两冇 酷热， 冇咗酷热天气警告。 好啦，三小时嘅约会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哋三个风骚范围陪住你吓。星期四嘅早上，系啊，今日好多嘅精彩嘅环节，包括一间会有肥强 Fat 强 Daily， 仲有今日嘅爱好系列，我又系好难拣过， 成晚瞓唔着。 I'm not afraid to die. 好，翻嚟我哋风骚范围啦吓，咁啊呢排咧大 未平复啊， 嗰啲运动细胞咧系喐喐共嘅，因为大家一路睇一路咧就好想做运动，都好嘅。其实一个气氛嘅氛围咧影响之下咧，大家平时如果冇乜运动，呢一排咧就执起啦。佢正头先咧，我喺后边咧同神哥啲同事倾开偈，我呢排咧如果教花剑嗰啲同学仔，唔系嗰啲老师咧， 哇好忙， 应接不暇，我谂一定蜂拥。 我就系唔中意咁样，我 冇计， 个气氛系咁样，冇错， 得唔得啊？ 嗯，可以嘅，可以。但系我希望啲家长记住呢样嘢。唔係 one night success， 唔係話你今日報完，下個禮拜就已經有啲咩榮耀啊咩？因為我仔都學過啦，咁拖住個好長嘅劍袋咧，玩咗四五年參加個比賽輸咗，咁暫時係擺低咗啦。我都鼓勵佢，你睇下人哋，哇！快啲再玩過咁。 嗱呢啲就唔得啦，呢啲父母 唔係啊，唔係攞獎個人哋啊，我睇下人哋個堅持啊，唔係話攞唔攞獎啊，即係 你唔可以喺呢個時候話佢。系咪？你喺呢个时候话佢话你好似喺度， 咁几时啊？三年后， 其实唔应该话佢咯，佢话中意先至玩啫嘛。 其实佢中意先会参加，不过因为学业太忙，佢冇得玩。 唔系系咯， 咁 你就冇话同人哋比较，唔想同人比较。 唔系比较，我即系话 唔使 坚持继续玩咁啫嘛。 哦， 系 哦，你鼓励佢， 鼓励佢，唔系话。 其实我都觉得系嘅，但系其实大家都似乎个焦点都系放喺一啲譬如攞牌啊、攞奖嘅 胜利啊咁 样。但系其实话我哋系咪都应该要为一啲嘅就系未来。能够在运动场上攞到一些好的成绩， 都要鼓励啊！ 都要得到鼓励咧，即系我哋要为咗我哋嘅胜利而欢呼嘅话咧，都要支持一啲嘅，就系暂时嚟讲嘅话，未攞到好成绩嘅。其实我都希望嘅就系要向啊伍家朗吓，希望你可以继续努力。 冇错， 我哋等待你， 千祈唔好灰心， 企翻起身。 冇人系悲剧主角嘅， 即系我觉得我想讲啲咁嘅说话。 好啊，好啊， 就系咁样咯。 因为咧，个个人咧，其实都经历过失败嘅，要慢慢磨练，磨练。先可以， 你有冇经历失败？ 我大把啦。 佢而家咪系咯， 佢未经历成功， 佢经历型， 佢未经历成功， 佢系 continuous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现在进行式， 进行式，系永远有个 ing 啊， 仲有 present future tense。 咁你可唔可以同佢分享下 present future tense？ 哇，你唔好咁， 未来将来式 will fail。 loser， 喂，系唔系 loser 咧？即系两睇。我今日睇咗个即系关于奥运嘅一个叫旧闻啦。二千年嘅时候有个非洲嘅选手喺悉尼嘅咁样，即系唔知你算唔算定位一个荣誉胜利者，定系即系失败者啦？因为佢打破咗喺个泳比赛里边咧嘅最慢嘅纪录啊！咁耐都冇人打破过，咁都系嘅。参加比赛边会人 纪录啊？ 边会人创造最慢纪录咧？ 我觉得冇所谓， 真系冇所谓。 系啦，参与过 得啦 ，enjoy 就得啦。 佢个故事咧。今日即係有啲媒體都講啦，咁你講翻而家奧運啊嘛，咪炒好多嗰啲新新舊舊嗰啲 case 係啦，經典佢好嘅刁轉嘅，佢咧就係報名游水，係而佢係唔識游水嘅。 報名國家其實報名游水都已經好難， 報名奧參加奧運 地啫，嗬訓練 咁咧就冇人報。於是咧，佢一步咧得就你去啦， 係啊，得一個啫嘛。 但係佢唔識遊嘅喎，咁咧佢就即刻要練啦，用九個月就去人哋酒店啲泳池，但係佢唔係住客啊嘛。咁咧佢有方法，唔知點樣入到去，就趁人哋個泳池八點開嘅，即係之前冇 七點鐘走去， 七點去就游人哋嗰啲叫做靜雞雞嘅水，每日游每日游，但係都係又冇人教啦，自己即係無師自通。 有啊，有個人教啊。是酒店有个人教佢啊， 哦，身边系啊， 系啊， 有人教佢， 有人教佢啊， 嗰个救生员咯， 系啊，嗰个都唔系好叻， 都唔知咩人， 都九个月，系啊，咁 仲系随时系执房， 系啊，游啲啦， 系啦， 反正游完我拖埋个地， 咁咧， 我咪激励佢。 最后一个乌龙就系咩咧？佢以为报咗五十米，点知原来去到先知，原来系一百米， 啊，好笑啊！ 咁所以最后咧，佢就以最慢纪录，但系佢都成为咗游泳教练。佢翻咗乡下之后， 系 咁 都 系。 人識你做唔做教練？ 唔 係佢參加個奧運喎， 我知啊， 係一個亮點嚟噶嘛。 係啊，呢張 CV 靚啊， 都係個代表嘛，係好難得㗎。 所以冇話失敗者嘅，你繼續努力嚇。 我知道，我知道。 咁其實即係你話講開話，即係年紀嚟講咧都係成日都會覺得係咪應該要趁仲輸得起？ 係啊，我覺得係。 係嘛，即係年紀再細啲嘅時候，你輸得起嘅時候，其實咁樣係好嘅。你都吸收就係即係失敗時候嘅經驗嘅話咧，係人生嘅必經一課， 冇錯， 上嘅一。防疫系咪？咁其实我哋如果讲紧话，即系廿零岁嘅时候嘅话咧，应该要成嚿饭咁样，系咪？冇而家啲咁醒噶， 仲系未臭米气嘅饭。 你应该好臭米嘅，你食咁多饭。是不臭人气啫，你有米气嘅，你唔使 你冇人气， 你唔需要担心，冇错，你好有米，你睇你个肚腩几有米， 始终都有啲气嘅， 冇声， 透气。 未断之前都有啲气嘅，断咗就冇气啦。 真系好声。 嗰阵时候即系廿几岁嘅话，有冇话好似诶而家有啲后生仔咁啊？喂，好似阿培培咁样啊？人哋啲一早已经谂紧嘅啫，我第时我要做诶奥运，我参加冠军， 犀利啊！老师讲 啦，写啊。 喂，但系我哋三个里边咧，我谂李丽又最早有人气嘅，即系嗰个意思，即系最早入社会，可唔可以咁话？ 可以咁。 因为你十六岁开始唱歌啦，参加呢香港电台嘅民歌比赛啦。 我唔系想噶。 真系、啊， 我知你陪你陪人啊嘛，帮人唱啊嘛， 我系帮我个师兄唱嘅、嗯，因为其实嗰阵时候我读紧中学，基本上我就乜嘢我都参加，咁、 嗯、 所以其实个个都呢个靓妹，哇，咁咪都要参加朗诵比赛又参加， 但系你自己参加嘅，冇人逼你， 唔系系学校嘅老师叫我参加嘅、哦，因为其实我都好多谢我有一位音乐老师嘅，你都一定一个启蒙嘅老师嘅嗰阵时候，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啊、叫李思礼老师，佢成日都俾好多好、嗯、多机会我，我真系要俾掌声佢，因为佢要免费教我弹钢琴，系、哦、啦，佢。看到我有一些東西我自己都不覺得他覺得我有咯。 你有沒有他的電話？ 他說我有一些音樂的天分的，然後他就他免費教我彈鋼琴，去他家裡練琴彈鋼琴，然後他就也都會派我去、即出賽啦、嗯、一些校際的朗誦節和音樂節，他是不斷地去給機會我。 好好、啊、 好好、 啊、人生遇到一個這樣 的 老師呢， 人生一定有的，你一定有一個這樣的啟蒙老師的、哎、 我沒有、啊、真的要、 嗯、你自己啟蒙自己啦， 沒辦法、 啊啊、你不就是馬老師 系啊，你即系马老师， 系、啊、我自己启蒙自己啊，真蠢啊！ 你唔应该启蒙自己，你应该启蒙其他人啊， 因为你启蒙唔到噶， 因为你系老师， 系 啊， 咁点啊？佢教你之后， 佢叫我就系话其实要吸收多啲喺台上面嘅经验、嗯，所以嘅就系你喺出边嘅比赛之外嘅话、其实你学个校制嗰啲咧，你都应该系要即系尝试下，嗯、即系自己学校嗰啲啊。咁样仲咪去参加咯？参加就我仲好记得噶，佢训练我去唱一首叫咩《月光光》， 嗯、 我竟然系咩奖都冇攞到。但系就俾我哋想参加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 各 位黎明阳哥哥，佢见到，跟住佢就话：啊，不如我写咗咁嘅歌嘅话，你唱啦。 你演绎啦， 就系咁样入咗呢行啦。 歌名叫做咩啊？马老师， 嗯， 你咪唔记得系嘛？快将烦恼咩啊？ 仲忘记 系啊？真系要提一半嘅先识。 系啊，因为佢忘记啲嘢就会好快记得嘅。 我想问你，你由嗰阵时你开唔中唔中意啊？ 我中意，我中意唱歌噶。 我中意，如果唔系点会参加 比？ 好难逼噶，你唔中意咧，逼唔到你噶。 但系我唔系谂住即系要出名啊，又或者系即系要踏入呢一行咁，从来都冇谂过嘅、嗯。不过就好彩咯。 咁嗰阵时我身份咧就唱片公司嘅、 嗯， 就同阿邓老板一齐去，就见到成个比赛里边有一个咧矮得得咧，但系脚粗粗啦，脚蚊烂。 我而家睇翻我都觉得好丑样。 快将 系啊， 咁啊，邓老 影相嘅时候着嗰啲荷叶边嗰啲衫都。 阿邓老板就话：咦，呢个妹妹几得意喎！吓、啊，我话佢冇乜声味，佢话：诶、嗯，做下做下有噶啦，咁样跟住咧就揾咗佢出呢个唱片，同埋后来签埋个人唱片嘅。 冇眼光。 原来你哋咁有渊源噶。 系啊，你唔知噶？ 唔知啊， 咁咋？ 就系咁 咋？ 我哋曾经系同事嚟噶。 呢啲好啊！ 嗱，个同事意思，同事意思即 系 话我后来，因为我系嗰个宣传部嘅 show 个经理啦、 啊， 因为得我一个啫。经理又我职员又我， 选手一样系咪？ 经理又我职员 又你、啊， 走笛又我，送片又我，但我卡片写经理噶嘛， 几好啊！ 细公司嚟， 系啦，咁所以有时候我陪佢出 show 嘅，系、 嗯、 啦，咁咯， 都几开心。 开心噶， 好开心、啊。 跟住你又会辗转反侧嘅话，又唔知道做啲咩嘢，咁你又会撞翻、 嗯。但嗰时你会唔会有一种叫做名利场嘅吸引，即系觉得，嗯，如果第时我红咗好啦，如果第时咧，咩上电视台拍嘢冇噶， 我完全系失败者嚟噶。 你同学有冇羡慕你啊？ 同学冇羡慕我噶， 冇噶， 排挤我。 唔系，你到出唱片嘅时候，啲同学都即系唔会有特别眼光。 冇噶，冇噶、啊，特别眼光咪就系排挤我咯。 点解要排挤你？ 因为我间学校其实基本上都系一啲新界嘅学校啦。 黄凤嘟啊嘛，系嘛？ 唔系。咁啊，唔好讲啦，无谓啦吓。咁跟住咧，佢哋就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即系会觉得应该系要俾心机去读书。 哦、即系佢觉得你唔俾心机读书， 而你参加唱歌呢啲咁嘅嘢，就系呢啲人咯，系咪啊？中意嗰啲贪慕虚 荣 啊， 我觉得呢个角度唔系几啱嘅角度。哦、即系今时今日睇翻就 而家就系咯，但 系 我觉得以前嘅话你又理解嘅， 系啦。 因为其实屋企都唔中意噶， 冇人会做。 边个嗰阵时候？ 咁你阿爸阿妈俾你 娱乐圈 呢个永祥永 祥 永恒 永祥大厦，先俾我好噶， 点解会讲咗永祥？点解公即系你阿爸阿妈又俾你签唱片公司？ 我点会俾我签唱片公司？ 佢如果唔中意佢点？ 系啊， 你都想未夠 水。如果有啲好 strict 嘅爸爸媽媽唔中意， 到歲數嘅時候先至會乜嘢？係啊，即係先要嗱，即係出嗰個我哋嘅民歌唱片嘅話，就當然 係 嗰陣時未夠啦，一定係未夠啦。嗰陣時唱一隻歌啫嘛， 快咗快。 係啊，冇嘅，其實又阻止唔到我咯。係啊，但我又唔係話想紅嘅喎，我就覺得好玩咯。 係冇錯， 同埋中意咯，嚇，即係入錄音室啊咁樣，係咪有自己嘅個人大碟？不過係嗰陣時候先有機會啫，而家行埋一邊啦。 我實會揾你簽名啫，如果我見到。 其實做多呢行，好多人唔係想威嘅，係真係中意做嗰樣。 喜歡 唔好下下就覺得，喂，你係咪貪冇虛榮？邊咁多虛榮啊？係 啊，邊咁多虛榮俾你貪啊？你想貪都貪唔到嘅，有時 實紅到。 好似我咁啊，我唔覺得我自己紅過，但我一路我中意嘅話，又咁好彩，有咁多機會啫嘛。 中意就夠。 對， 翻嚟繼續分享十點半聽緊呢個風騷快活人先啦，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在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准决赛以总排名第二晋身决赛。何诗蓓在准决赛第一组第四线度出赛，头50米以第一位捉持转身，最后50米继续保持领先位置，以52秒4的成绩首先到终点，继预赛之后再一次刷新亚洲纪录。准决赛的16名泳手分成两组作赛，时间最快的8位晋级决赛。何诗蓓以总排名第二晋级，决赛会在听朝早举行。港队泳手何诗蓓昨日夺得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银牌，正在澳洲的前南华会教练黄文海说，第一次接触何诗蓓的时候她10岁，当时教水会要求所有的小朋友写下自己对游泳有什么期望和梦想，记得何诗蓓当时写下想参加奥运和想入决赛。黄文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教何诗蓓教到13岁，她之后到澳洲发展教练事业。他憶述何詩蓓自細游水有天分，但不算十分標青，認為對方成功最大的原因是情緒智商高。在現場觀賽的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會長黃文超說，何詩蓓在訓練和心態上已經非常成熟，他仍然年輕，有進步空間，有機會衝擊3年後的奧運。博鳌亚洲论坛发表全球新冠疫苗应用报告，预计全球疫苗总产能基本上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达至全球群体免疫。问题在于产能能不能够如期到位，以及能不能够在全球公平合理分配。报告指出，美国一度囤积大量的疫苗，对外提供疫苗的实际行动和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欧盟的疫苗分配政策以确保成员国内部接种率为主要的目标，对外出口以中高收入国家为主。中国对外援助和出口疫苗的数量就超出其他国家的总和，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报告建议国际社会应该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切实解决欠发达国家疫苗可及性问题，亦都应该加强协调疫苗护照问题，达成兼顾公平和有效的通行方案，尽早结束国际旅行限制给各国带来的不便。南韩新增167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95000宗确诊。新增个案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虽然确诊个案比昨日公布有所减少，但已经连续23日维持过千宗的个案。另外新增两宗死亡个案，至今2085人死亡。韩联社报道，传播力较强劲的 Delta 变种病毒持续蔓延，加上暑假出行的高峰到来，忧虑疫情随时进一步扩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4点，升461点，总成交金额92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89点，升2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5蚊，升27.8；美团224.6，升16蚊；阿里巴巴190.9，升7.7；港交所491.2，升18.2；盈富基金26.42，升3.8；药明生物124.6，升5.5；恒生中国企业94.76，升2.64；友邦保险90.75，升2.15；中国平安66.3。半升4毫，小米集团25.3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76，瑞士法郎0.91，加元1.252，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7点，升105点。港金现价报16,85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8美元，卖出1,8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啲特别嘅事故啦。先讲咧就系观塘道嘅爆水管咧，仲系未清场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快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咁而家车龙就短咗少少，咁但系都系好挤塞啦。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北雅山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咧，因为爆水管封咗快线噶，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北雅山花园。咁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咁后少少太子道东上翻去观塘绕道咧，亦都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太子道东上翻去观塘绕道嘅支路咧，亦都挤塞。咁喺港岛嘅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嘅慢线就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因为受坏车影响，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咁红隧嘅九龙出口咧，近住理工大学嗰段咧，亦都系挤塞。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基督教华人坟场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嗰段咧，仲系车多，排到龙翔官立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嗰段咧比较多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是马俊伟。 今次啊，呢套号手就位嘅话，亦都系国家支持嘅一套电视剧集咧。我谂你睇到嘅画面咧，就唔系一般我哋就咁民营电视剧能够做到嘅效果。个资源嘅丰富咧，系绝对系非常之吸引。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中哥。 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星期六我会翻嚟噶， 翻嚟先喺大门口登记。 我知， 然后推门玻璃门直入， 明白？ 转右推门走廊行到尾， 系噶。 直播室喺你左手边， 我梗系知啦。 你点知咧？ 我系你前辈嚟噶， 系、哦。十八廿二听紧你，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2005至2007年或2012至2018年出生嘅人士，要喺今年9月18日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四》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老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甘甜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10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首先讲讲啦，雷暴警告吓，咁而家悬挂咗啦。雷暴警告有嘅时间到今日12点钟嘅，咁天气都会不稳定啦。今日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间中吹呢个和缓西南风。 哎呀，冇遮啊！ 好嘢！ 唔紧要，电台有好多阿姐，叫阿姐姐你啊。 你两个嗰 啲淋到佢啦，好嘢！ 你两个永远都系咁。 喂，我冇啊，佢啫。 我得， 我话叫阿姐姐你啊。 系啊。 嗱，头先讲到咧，即系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啦，吓咁阿 Sarah 咧就系参加咗傻更更咁啊，参加咗个比赛。其实我谂唔净止佢啊，好多咧即系嘅少年嘅时候咧，啱啱读完书咧，对自己个前路唔系有太清晰嘅图画。我唔知阿马少， 你 我就冇咯。嗱，我想讲翻嗰阵时咧，就系话我系去浸会嗰阵时叫大专啊，唔系大学添啊，因为未正式成为大学啦。咁样入到去咧，就好似今年 DSE 学生咁啦，去读啦，谂住报啦，报咩好咧？咁有几个同学，喂，报咩好啊？咁样，佢望一望我啲成绩，你梗系拣啲容易入噶啦。即系你咁嘅成绩， 入咗先啦。 你唔好系啊，你唔好仲谂啦。 加埋自己个样， 边科边科少人报， 有冇所谓噶？ 咁我就报咗英文系啦，冇贬义嘅，冇贬义。即系嗰阵时啲人觉得语文系咧系比较易入啲咁样。 好啊，正啊！ 但嗰阵时咧浸会就有叫全理系，但系咧就叫做好有光环嘅，即系大家觉得哇入电视台啊咩咁 啊 咁你唔好报啦，你唔得噶啦，你咁即系我又怕丑啦牛头啦，咁就报咗英文系，咁点知咧后来读完一年啊，好彩啲成绩都叫做好都 OK 啦咁样，咁样有一次唔系啊，情有一次啊，我又因为喺殡仪馆撞到个唐兄，唐兄系读中文系嘅， 个唐系边个唐先 ？Sugar Brother，Sugar Brother，Sugar Brother， 佢话喂我转咗全理系咯，吓。转得噶，咁样转得，读咩噶，我都唔系好清楚。我读咩新闻啊，咩电台电视啊， 我都唔知道，真系好牛 斗。咁跟住我就话，哦，我都试下先。咁样傻下傻下就转咗个，就转咗个。 转到谢唐兄啦， 系啊。 咁后来佢都入咗三色台做高层噶。 哦，系、啊。 哦，我知边个啦， 我知边个。 梁 争一个字嘅同 学， 系啦，咁样咯。咁啊，入咗去之后，我又好少听收音机嘅。咁但系无端端喺呢个第三年咧，即、就、系、是、Year Three 嘅时候咧、就派咗我嚟香港电台实习。咁、于是就开拓咗即系咁多年喺呢一个广播路上嘅工作啦。启蒙啊！ 走咗噶啦，有一位叫黄玉芬女士， 哦、 以前做、 哦、 你知啊？ 我知啊， 我都听 做下昼节目嘅，系啦，叫下午旋律嘅。当时仲有一位韦义庄啦、魏便利啦，佢三个，周志伟你咁啦，佢哋三个人嘅主持嗰个节目。咁我就一个跟住佢学嘢啊， 实习啫 ，P A 啦，实习啦。咁佢又俾一个细细地嘅 set 文仔我试下做，咁一路做好多年啦。 哦， 阿马老师啊，你以前知唔知自己想做咩噶？ 我知道。我一早知道我就是想做广告。 咩啊？广告。 广告。 因为你中意吹 系 咪 ？Copywriter。 吓、啊，我以为你想做坏人添。你做到。 佢已经系，佢已经系。 我话俾你听，我曾经有个抉择嘅，因为嗰时真系好瘦，好瘦。我阿妈曾经怀疑我系咪吸毒。 即系你个样 子，我 似嗰啲拍毒品广告嗰啲，皮和骨瘦。 系啊。一次都冇事啊。 佢有一次真系语重心长。其实你有冇？ 你有冇 掂嗰啲嘢？ 你有冇？ 系啊，即系我真系收到 损友， 只手可以即系咁样捏住嘅，即系一百一十几磅。 所以真系估唔到你今时今日 一百一十几， 一百一十几咁高啊！ 你咁高啊？ 系啊， 你同一个骷髅骨差唔多啫喎。你可以用嗰啲咩铁打管咧，企喺度咧扮嗰副挂喺度嘅骷髅骨。 我一阵间就会揿个穴位嗰啲啊嘛。 呢度就系锁骨，呢度系盘骨，呢度就系肋骨，睇得晒嘅，完全唔使挂嗰啲。骷髅骨，你仲住 part time 咯？喺暑期佢做骷髅骨，企喺度中腰苦门口。 系啊，咁有可能仲有咩添啊？仲有出息啊！ 人形骷髅系咪先？赚翻少少外快，读下书都好啦。 咁啊，咁你点答你阿妈？ 我话冇，我真系冇，我真系冇。 咁你点解会瘦成咁啊？嗰阵时候 唔知，但系后来最弊就考书。考大学之后咧，肺病，佢就真系深信不疑。 边个肺字啊？ 我啊， 点写噶？个 楞啊！ 哦，我以为你话肺咪个肺。 我明啊，即系一点一划， 一点一划长， 一划一撇， 佢就不知。 你个肺字未医好啊？到而家，你个肺病仲有啊？ 佢就好深信不疑。系啊， 我仔原来系有病。 系啊， 喂，但系其实染翻嚟嘅，惹翻嚟定系咩？ 唔知啊，真系唔知。 即系以前肺病都有个比较， 系啊， 都几常有。所以我哋以前会有要打嗰啲咩啊？ 肺痨， 日日打针咯。 你讲系咪肺痨啊？ 系啊，肺痨 针啊， 真系肺痨啊！咪日日上健康院打咯。 系咯， 今日打左边屁股，听日打 打几多针噶？ 打咗几个月，日 日日打， 日日打， 系咪整蛊你啊？ 本来唔使啊，唔使啊，叫高佬再嚟，叫佢再嚟，吉多几下。 系啊，你叫笑啊，我都未试过屠夫骨打，扎心 啊，有肉过原来吉落去，仲以为会，仲以为吉到啲骨添，一吉落去唔喐得，之心哦，吉到骨啦咁样。 好粗啊，你嘅。 你嘅人生真系， 你哋两位好冇意思啊！ 好好， 你哋今晚瞓得着咩？ 瞓得好好，踩完你之后瞓得好开心，特别好瞓。但系今日嘅佢就做肥强周记，你话人生变得几快？ 好痛。 叫肥强，我块面系最长，耶、yeah, ！肥强周记，耶耶耶！肥强周记第四集 episode four， 识唔识英文啊？你又 three 又 four 又 five 又唔读下书又挥路又吸毒。 打 针嘅话，系咪人嚟噶你？ 好，唔好理你哋两个。 我哋瞓阵先，我哋瞓阵先。 系肥强晋身三项铁人最后四强。喂喂喂 喂， 系啊，系我打电话俾你啊。喺呢个奉劝啲女士们咧，你夜晚打电话俾男士咧，真系千祈唔好一嚟就喂，因为男士一听咧，真系即刻喂，好唔吉利。由于我的自肥企划初见成效，城中美女好像收到风咁，开始叭叭声咁约我，唔通真系又靓仔又有钱有罪咩？点解咁对我？话口未完，电话又响，念念系新相识嘅女朋友 Bibi 打电话俾我，佢用最甜、最嗲、最温柔嘅声线同我喂，我即刻成身软晒。他问我，你现在做紧乜嘢啊？其实当时我是修剪紧鼻毛，不过我呃他话啱啱除了件衫，准备做掌上压。他即刻话：啊，你好 man 啊！他话俾我知，他睇紧奥运举重项目，仲赞啲运动员好大只，线条好靓，举得好有型，所以想起我，傻猪嚟嘅。最后他问我有冇举过。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想，就说我当然举过了，也都举到。 Bibi 不信，问我可不可以举给我看。哇，搞什么啊？怎么算好呢？我很乱，这个问题我不懂答。我立刻打电话给退了休的南宫夫人，夫人她未接电话， Bibi 又打来问我今晚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去她家跟她癫一晚 overnight。听完之后我好兴奋，心里面讲了三次正啊正啊正啊，是 spotation。 27小时之后，我奉劝大家不要立乱答应女朋友 overnight， 因为我真的没想过是跟她老、oh, sorry 是爸爸妈妈打36圈麻雀游干水先，跟着我是再踩单车去买外卖给大家吃，仲要我出晒钱，冇人夹俾我。最后我梗系输晒啦啲麻雀，跑步翻屋企。我终于体会男子三项铁人系真系斗耐力、斗意志嘅运动。我衷心佩服、敬佩所有运动员，包括我肥强。今朝 Bibi 又打电话问我今晚玩唔玩花剑，我谂起。笃嚟笃去，本来好开心，不过我心真系好乱，点算？肥强金句：奥运嘅精神原本系更快、更高、更强。2021年再加埋团结啊！而今届奥运东京奥运仲有一个主题嘅，喺呢度我同大家开心分享一下，就系、是、一起。做得更好，为了地球和人民。 You can go, I said yeah. was once in your shoes. I said I was down and out with the blues. I felt no man cared if I were alive. I felt the whole world was so dire. That's when someone came up to me and said, young man, take a walk up the street. It's a place there. 就今日礼拜咧，就好似同你减肥冇乜关系咁吓， 做 运动咯。 你离题喎、嗯， 好似讲咗第二样嘢咁样吓、 嗯。 起码你又冇讲到你有冇成绩，其实佢唔敢讲，因为冇成绩，所以咧佢侧侧膊咧拉开个话题。 你咪停顿咗啊？ 冇，我一样系坚持紧系168，系冇食任何嘢嘅早餐。 我讲你个磅数啊，我唔系讲紧你个时间，冇上冇落啊嘛。 冇上冇落， 你惊唔惊咧？喺半年后都系咁咧？ 嗯， 即系个磅数。 所以我都话要开始做运动咯。我 都话你唔好食淀粉质咯、 嗯， 我又唔舍得啊！ 食少少咯，食唔好咁食太多咯。 我觉得啲饭咧望住我咧，好似哀求我嗒咗佢咁。 我哋可唔可以冷待呢啲？ 我都冇反应 嘅嘢， 我都冇反应。 佢真系啊！ 你 唔 好为你唔好为自己揾藉口啦。不过咧，我都明嘅，因为如果以一个平时一碗唔系一餐食三碗饭嘅人，你要佢唔食 系 好惨嘅。 一个饭桶应该揾嚟装饭嘅。 不过咧，啊，我唔知 Sarah 有冇听过呢个讲法啦。最近咧，啊，嗰个边个咧，突然啊，全智贤啊。佢话佢点样减肥咧？韩国韩全智贤， 你使唔使用全智贤同佢比啊？ 佢分享佢点样咧？佢话原来咧，净系唔好用右手，用左手嚟食饭。 有咁讲过。 原来咧已经会令到你减肥，点解啊？因为你揸得好 好 好 匀啊， 好匀尽，又食慢咗， 咁咪仲好。 佢搵手揽。 唔系啊，佢就系快摆低筷子同埋摆低叉，就食两个手攞。 咁我第一次睇，哦，呢個減肥方法又幾得意喎！即係你改左手食，譬如果你左手嘅，你用右手食，總之唔好用你平時嗰隻手， 明白， 加添難度， 冇用嘅，佢係兩隻手咯， 係啊， 揾只腳趾料 咯，都得，都食得多過全智賢係咪？唔係有人咁樣講過㗎，話如果係嘅話，用一啲譬如可能你用開肥用羹嘅，咁但係你就用叉、用筷子咁樣食得少啲， 加添難度咯， 耐啲咯，咁樣啫嘛。 因為 我覺得冇用。 你有時點解肥咧？因為你未飽，你已經食曬落去啦嘛。即係你個肚未感覺到飽，你已經食曬落去。 其實係 啊，我依家食嘢係個量係少咗，少咗，係啊，晏晝都冇 T 啦已經。 但食嘅嘢肥咗係咪？ 少油少盐是真的。 真的吗 真的。 好我 就希望肥的周记下下个月好的成绩。OK, 好快到早上11点钟。雷暴警告有时到今天12点我们先看11点的新闻财经和交通消息回来就会有开心之列。 哇 程度的焦虑症状。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肠胃及肝脏科教授胡志远说，如果出现胃功能失调、肠易激或者大肠问题等，出现抑郁和焦虑的机会亦都会上升，而抑郁和焦虑亦都可以导致肠胃不适的症状出现。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济南以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华东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2点，升666点，总成交金额1,1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3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3点，升2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6.8，升39.8；美团227.6，升19.2；阿里巴巴195.3，系升12.1；盈富基金26.72，升6.8；港交所490蚊，升17.4；药明生物125.9，升6.8；恒生中国企业95.96，系升3.84；友邦保险91.75，升3.1；小米集团25.75，升6.5；中国平安66.65，升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7，英镑10.83，瑞士法郎8.555，澳元5.736，加元6.221，新西兰元5.418，欧元9.222。每百日元对港元7.0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7点，升105点。港金现价报16,85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4美元，卖出1,81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啊爆水管咧仍然系影响到挤塞喺观塘道噶，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快线啦。咁而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风力楼。咁再讲多次啦。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的快线有爆水管，影响到现在龙翔道去观塘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风力楼。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丽晶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龙尾摩星岭道；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山道。在九龙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着沙田坳道就挤塞，龙尾在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红磡道来回方向近着德文街就挤塞，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贝利街，去土瓜湾方向龙尾就在海滨南岸。另外德文街去红磡道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码头围道。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龙尾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坏车报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中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东涌裕东路方向愉景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星期一至五晚8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CIBS 新世代漫游深水埗 师傅剪头发嘅时候咧，佢会先审上一层爽身粉咧，系为咗防止啲头发碎咧黏住遮块面嘅，对每一项工序都好细心咁做嘅。 尼泊尔清洁工在香港有扫街的清洁工，亦都有做街市的清洁工，公厕工友，哪样清洁工其实他们的工作是轻松一点舒服一点的呢？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份常餐饮奶茶在这里吃，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这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来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这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了环保，市民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在9月8号或之前到 rdpt.hk 分享你的想法啦。 阿娟，你是我生命，你是我灵魂，你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的。 我要天上的月亮。 得得得，我马上帮你攞佢落嚟。 我要水里面的月亮。 得得得，我帮你捞佢上嚟。 我要你朝朝早陪我吃早餐。 咁 简单，你反而做唔到咩？ 你唔明噶咯，我朝头早10点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歌。 傻仔，我都系啦，我哋咪一路食早餐，一路听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11:11啊！开心字典马上送上 ，OK， take two， 开心字典 ，Open Heart Dictionary。 好啦，马老师又嚟啦吓！ 大家早晨， 早晨。 系嗱，今日嗰个字好浅嘅吓，就是个水字。 系 水以前就饮水啦，或者叫 H2O 游水啦。 系啦，咁 抽水啦 ，H2O 系抽水啦。 H2O 嘛 ，H2O 好火快快热，射我面变轻跳啊！ 我今日有少少头痛， 你唔系成日都系咁噶啦？ 你哋两个搞， 你肺病发作， 你呢个病嘅牛痘。 同埋， 同埋，痛啊！点解嘅？ 我冇事，好耐冇事，我瞓得好好。 我哋瞓得更加好今晚。 大家睇个点啊！唔讲废话，讲正题啦。跟住而家我哋话啲钱咧就系水，喂，磅水 系 系啦，即系俾钱。嗯，系啦，好， 即系水等于钱， 钱 系 水啦。 所以咧，如果就喺第一次听咧，我又再多有讲佢啦。咁即系话咧，如果一阵间嗰个成个句子里边嗰个钱咧，即系水， 冇错啦。有个钱字嘅就 系 水啦。 咁而成个句子你要拣翻一啲字串成一句有意思嘅说话， 冇错。例如， 其实好无聊噶，但系 系好无聊噶。 唔系啊，我又咁讲，唔系无聊噶，因为有时咧你要活动个脑啊，系咪先？ 啱， 你玩多啲呢啲咧，你就唔会咁牛斗啊。 系，好彩佢有玩啫，如果冇玩都唔知点算。 但系我玩咗十几廿年， 我谂会探佢噶啦。我知你去玩咗十几廿年，如果唔系我哋要去某啲地方探你。 冇错，喂，阿伯知道系边个啊？ 你醒下，醒下， 冚佢几巴， 可唔可以帮我抹身噶？ 推你出去好唔好？今日推你出去晒太阳。 得嗱，我老友唐英年嘅钱，即系糖 水， 系啦，即系就系咁嘅意思啦。磅住啲钱就系等于 磅水。 好，依家系一个测试。 等等，我拎翻你嗰啲咩嚟先？得，可以。 得，嚟啊！ 好， 有一条我都系新加嘅。 喂，不如咁样啊，你俾我哋大家热下身先啦，系嘛？我哋嗰啲 系啦，俾啲钱呢个先啦。 好啊，好啊， 讲慢啲，讲慢啲。 好，香港小姐嘅钱。 于是我哋就抽出香字同埋嗰个钱系水啊嘛，变咗香水，就 系 咁 啦。跟住系 我解释得好唔好啊，老师？ 好好，非常好，有大把分。用钱买皮草， 皮水皮， 水皮系。 跟住啲钱买晒啲衫着， 啲钱买 第三条 水着， 第二条啊，梳堂表哥打捞到嘅钱， 梳打水 系啦，得唔得？ 呢个比较难啲 吓，梳打水都难， 梳打水都难。好，你出一啲嘅就系你出咗俾我哋，但系你冇答案嗰啲啊，唔该。 好啊， 系啊， 但系因为我全部我呢边写晒答案， 你冇 你唔讲咪得咯？ 我呢个 version 写晒答案。 哦， 系啊，得，唔紧要。城城，郭富城啊， 好，竟然间城城攞个城字， 系啦，瞒住个老婆， 攞一个门字， 俾晒啲钱啊，唐诗咏。 攞个前字就系变咗水啦， 系啦， 唐诗咏就系城门水塘， 冇错啦。咦，嗱，有一个你头先应该好熟噶， 第七嗰个我唔系好知啊，我估 上流寄生族嘅钱用嚟买火炭嘅车位，俾人嗌暂停。 嗯，系咪上水去火炭站？ 唔系，系上水火车站， 嗌暂停啊， 系一个地方名咯， 冇错。 你讲多次个 上流寄生族嘅钱 就系攞上字啦。水啦， 錢係就係用嚟買火炭， 就攞個火字啦 嘅車位， 車字 俾人嗌暫停 站， 哦，上水火車站， 冇錯啦， 哦。 跟住呢個咧就第八條啦， 係 謝霆鋒生仔用嘅錢俾曬阿王喜， 風生水起， 好嘢。 费事咁耐啦，呢条呢条好浅啫嘛。 哇，你懒巴闭而家 又， 佢啊佢 set 咗啲题俾你。 系啊，我有一条系十六个字噶。 我使惊 你，你准备迎战 啊 ？OK， 好嗱，好快问埋呢两条。佢滚嘅钱陆续俾老婆发现，唯有呃佢话用嚟按脚。 Michael， 粉水绿噶 ，yes， 冇错啦。最后呢条系第十条系浅噶啦，跟住我啲好 同要你嘅 落大雨水浸街。 冇嘢， 你又玩呢招？ 即刻就 KO 咗你。 唔系，我都要讲翻个题目，就系余文乐同阿陶大宇将啲钱用晒嚟浸温泉，搞到街知巷闻。 就系落大雨 水浸街。 照片拥有一堆，夜深一串思绪，仍挂念着谁。你手牵着我手，先找到方向，如故事细水流长，仿佛爱总可以不需理由，平淡中见快乐，余生足够，原谅你。色彩全属于你，圆月亮像你眼睛明亮，宁静夜星总会记起，天际尽头。褪色冰冷被铺，吉他温暖倾诉，和你每段路途，黄色一切理想，消失的方向，才令世界。熄了屋空了，孤身走了网，缘分一秒尽头，谁可知道？原谅你，好珍惜你，旋律色彩全属于你。 郑中基的新歌叫做《我们》， 你知不知道在香港的印尼朋友他们的生活态度是怎样的呢？ 我是 Andy， 是印尼人，我平日开不同的城市，有时在香港吃午餐，在东京吃晚餐，感觉很有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 Shinsa、 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OK， Take two， 开心字典Open Heart Dictionary。 好啦， 来了 咦，你 系咪迎战啊？要系啊，我惊招架唔住啊！ 朝气勃勃， 系啊， 好啊，你放马过嚟啊！你先，你先， 我俾一个你好唔好？ 好，懒巴闭咁。 好，听住， 我就 KO 你。 钱嘉立去浸会医院睇眼科，俾人剃眼眉。 水浸眼眉， 好嘢喎！我都谂都未组织到， 用个钱嘉立嚟 太快啦！ 你全部都系 你再讲多一次啊！咪人哋听嗰啲都未听到。 钱嘉立去浸会医院。睇眼科俾人剃眼眉， 哦、 就系水浸眼眉啦， 冇错。呢啲好古惑，我唔推介你 到你 做。好嗱，关于你嘅，你又似你啊！我志在俾啲钱阿梁荣忠买杯鸳鸯饮，有机会咧就叫埋嗰个李丽蕊影张相，请佢食一碗双皮奶。 咁衰噶你！ 食双皮奶有咩问题？ 好长、啊， 好长啊！ 歌词嚟嘅，九个字， 九个字啊！ 大家识唱嘅。 哇！ 志在俾啲 由头再讲一次啊！ 志在俾啲钱，梁荣忠。 我志在俾啲钱， 唔系志在，志在俾啲钱， 俾啲钱，梁荣忠， 梁荣忠 买杯鸳鸯饮。有机会咧就叫埋嗰个李丽蕊影张相，请佢食一碗。 我代表我哋啲听众投诉你，因为其实咧有好多听众同我哋讲， 听听下都唔知道 太长系啊，所以其实佢哋好难。你再俾多少少啊？ 我即刻 cut 咗后边嗰五个字、四个字呢句歌词，同时都系歌名嚟嘅。志在俾啲钱梁荣忠买杯鸳鸯饮。 志在俾钱咩水 在水中央啊？ 系啦， 哦， 后边咧就 九个字嘅， 有丽影一双， 有丽影一双啊嘛，咪佢夹硬要加埋我同埋梁咏忠一齐，你明唔明啊？系咪咁样意思？ 我唔系。 好 ，OK， 好嚟，听住。 好， 上集讲到叶倩文身子弱又冇水， 喂，等阵，你上集系都系包埋喺里边。 上集当然系啦。 上集讲到 有下集噶，我等你。 Oh, okay. 上集讲到叶倩文身子弱又冇钱，四个字。来自《道德经》 哦，我知咩上善若水 ，yes， 嗯， 人哋有读过书噶， 好巴闭咩？我又俾四个字你，睇下你哋系咪真系读过书？啲钱过晒俾响阿巴癫嘅蔡思贝， 啲钱 过晒俾响阿巴癫嘅蔡思贝， 水咩啊？水头充足， 你 冇个头字啊？ 乱作 几多个字？几多个字啊？ 四个字， 咩嚟噶？咩范围？ 四个 字即系形容啲人冇记性啊，冇心肝啊， 讲多次一慢 少少负面，好慢噶咯，啲钱过晒飞向鸭巴啲嘅菜。 我知我知，水过鸭背 啊，冇错啦， 好叻啊，好听住。肥姐同钱嘉乐唔想去流水享阔别人， 你未讲到先笑嘅啫。肥姐 肥水不流别人田，我使惊你，你讲翻个题目出嚟， 讲翻次个题目啊， 讲唔讲？ 你俾佢讲， 肥姐同钱嘉乐， 同钱嘉乐 啊，肥水 不想去流水响阔别人妻田瑞妮， 肥水不流别人田。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我再俾个，我再俾个，再劲啲 你仲有咩题目噶？你 有大把，使惊你？钱嘅定心啊？啊，俾个心嘅你话， 钱啊， 好钱先，钱先，一钱一心。 好， 九分声又嚟啦！佢啲九分声，九而文未听过嘅， 你中唔中意啊？ 我中意九。我以为你有九大多钱，先俾一条心。 一心先啊，一心一 钱 啊，钱 定心啊，又钱又心。 唔系，我听佢点题目啊，好似点唱啊呢？ 唐伯虎 麻烦啊，钱先啦，快啲啦， 钱好。 钱 抗美人完全冇晒钱，冇钱啊！抗美人完全冇晒钱， 完全冇晒钱。 矿泉水 冇错啦。 哦。 嗱心噶咯，一钱一心啊嘛，到心咯。 你先， 我呢个好心噶，听住， 听住。 温碧霞大把钱，不过孤寒仲山水后，剥夺就嚟冇命嘅八两金。 碧水咩咩寒得咩咩咩金， 碧水 唔知 碧咁矛嘅， 系咪 水命寒金水？ 我哋咩咩 七个字，七个字啊嘛， 系啊，电影嚟嘅。 我知啊，我记得唔知碧咩唔知咩咩金咁样。 你试下戏院买飞啊，唔该俾套碧水咩咩咩咩我啊，你得嘅，我得。 你试下去电影买飞啊，你讲两个字佢已经知系乜啦。 咪咯，使咩我督住嗰度已得啦，讲都唔使讲噶。 电话都买到啦。 傻噶你。 点啊？碧水 碧水寒山唔知夺命金， 碧水寒山夺命金。 嗱，我都记得啦。 呢个好耐嘅电影嚟嘅， 西片嚟噶。 唔系啊， 导啊， 你自己都唔记得 大导演嗰套戏。 好，到我四个字，扎扎跳嘅钱家乐去皇后餐厅食饭，四个字。 扎扎跳个。 扎扎跳。 跳上皇后。 好嘢。Yeah. 咁醒嘅你打咩针啊？今日 喂，讲一个我出嘅好短嘅咋。 好， 刘德华食口水鸡俾咗我多钱。刘德华食口水鸡， 口水 就系你啦，冇错啦。 听住仲一个， 仲一个， 十六个字， 十六个字，好唔惊你，讲嚟啊， 又未讲先笑又 系啦，放马。 有钱家乐，有钱家乐，冇钱家乐，冇钱家乐，有钱家乐过钱家乐，冇钱家乐散钱家乐。 十六个字啊， 十六个字， 咩嚟？歌名啊，歌词嚟噶？ 唔系， 有水过水。冇水散水，冇水冇水，有水过水，冇水散水。呢、這个系超经典，正 冇错。而家放 啦，冇错，台词之一 系啦，消防员讲嘅。 正刘一凡系咪嗰个？哎，正。 Yeah. 好 叫做深夜浪漫，张曼子嘅你就个个去到11:30先听咧呢个新闻报告场嘅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杰，经审讯之后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罪成。案件今日在高等法院求情，法官押后到明天下午3:00判刑。资深大律师郭兆铭说，就煽动分裂国家罪，唐英杰干犯的情节较轻微，除了有人拍掌，亦都冇。是并没有证据显示任何人被影响。他又举例，如果有人提出到外国要求制裁香港和中国，是涉及严重的煽动。至于恐怖活动罪方面，郭兆铭认为法庭的裁决理由书并没有指出被告是刻意袭击警员。被告的行为是鲁莽，他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严重伤势。郭兆铭又指出，唐英杰感到后悔，亦都重复向警察致歉。他的生活已经严重受影响，希望法庭轻判。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在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准决赛以总排名第二晋身决赛。何诗蓓在准决赛第一组第四线度出赛，头50米以第一位捉持转身，最后50米继续保持领先位置，以52秒4的成绩首先到终点，继预赛之后再一次刷新亚洲纪录。准决赛的16名泳手分成两组作赛，时间最快的8位晋级决赛。何诗蓓以总排名第二晋级，决赛会在明朝早进行。香港羽毛球代表邓俊文同谢影雪在东京奥运羽毛球混双四强以局数0-2不敌赛事头号种子中国的郑思维和王雅琼，将会同日本争铜牌。首局就被对方占到优势，初段一度落后7分，之后一度连追几球到15-16的一分差距，但未能够保持气势，先失一局16-21。第二局仍然未能够扭转劣势，开局冇几耐就被拉开，一度有10分以上的距离，最终以12-21再输一局，无缘决赛。另一边四强，中国组合王义律和王东平局数2-1反胜东道主日本组合，进入决赛。中国夺得东京奥运第13面金牌，张雨霏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以2:03.86破奥运纪录，首先完成赛事，赢得中国游泳队今届奥运的首面金牌。银牌和铜牌都是由美国选手夺得，另一名中国选手余李贤得第6。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1点，升667点，总成交金额1,34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6点，升3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4.8，升37.4；美团225.6，升17蚊；阿里巴巴194.9，升11.7；盈富基金26.64，升6毫；港交所494.2，升21.6；药明生物125蚊，升5.9；恒生中国企业95.64，升3.52；小米集团25.6，升5毫；友邦保险91.25，升2.65；中国平安66.5，升6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7， 日元 109.77， 瑞士法郎 0.909， 加元 1.251， 人民币 6.475， 英镑对美元 1.393， 欧元对美元 1.186， 澳元对美元 0.73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61 点，升179点，港金现价报16,84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4.97美元，卖出1,81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观塘道嘅爆水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快线咧，仲系需要封闭。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因为爆水管，快线系封咗。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喺葵涌道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丽景咧，亦都爆水管。咁而家葵涌道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丽景嗰段咧。比较多车，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即系过咗狮隧啦，中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咁而家呢一段咧交通亦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山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纪元对出。咁喺九龙方面，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排到渡船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到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东涌长东路方向愉景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就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之间行出嚟啊。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奋力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青春无悔， 无家卫国。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小花，我啱啱喺工地嗰度收工嘅时候，一路饮住杯冻柠啡，一路听住首《悲伤的一千种练习》，咁就晕晕地啦。系咪因为我太悲伤呢？ 你系咪中暑就真啊？今日咁热，你地盘开工又唔饮水，又着深色长袖衫裤，梗系容易见晕啦。 唔想好似我呢咁开工开到差啲中暑，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措施齐做足。我系小花谭杏林。 你攞咗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未啊？ 系，又到16号可以攞上个月嘅补贴啦。 补贴有效期系3个月，仲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嘅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蚊就有得攞，上限仲加到500蚊。 知道啦，补贴喺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同码头嘅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啊嘛。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风骚快活继续吓，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嘅一点钟即系延长咗噶啦，留意住啦。今日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吹和缓西南风。 爱好系列。 我好系列咧，我哋真系欲罢不能啊！ 冇错， 咁其实本身谂住咧就系因为介绍唔同一啲范畴嘅嘢咧，但系似乎咧介绍音乐啊，或者我哋中意嘅歌咧，大家都好中意， 梗系啦， 大家都觉得好好听， 正、啊、 有痛感， 冇、 错。咁所以咧，今日个礼拜嘅话咧，我哋要同大家喺爱好系列度出现嘅就系经典嘅电视主题曲， 正啊！ 其实每一次咧讲到歌曲咧，无论系八十年代歌曲啦、或者今次啦、都系咧好似。唔知揀边只太多好听 太 经典嘅歌曲吓、始终咁多年咧，我相信咧，大家歌你会记得，歌里边嘅人物或者电视剧里面嘅人物剧情都会非常之深印象吓。咁、所以咧，我就嚟第一只先啦。嗱，呢一只咧，呢一个电视剧集咧、播出日期就系1979年。 1979年，我都好细个，我读紧、 你未出世添，系啊，你仲做紧骷髅骨啊嘛，怪得。1979年嘅10月1号，有几个有一个主要原因，点解会咁记得呢？我都系呢个日期，我睇翻个记录啦。但我记得嗰阵时，我啱啱入三色台，做咗个导播啊，即系嗰个 duty director。咁喺度成日睇电视就系呢一个剧集，我晚晚逼住要追咧，我要做呢样嘢啊嘛。咁啊睇得好好入神啊，同埋觉得哇，真系好好睇啊！里边啲剧情咁样，最记得呢个剧，唔知道你仲有冇印象咧？就是、带出咗个人物。叫做阿灿，而呢个阿灿亦都成为后来一个叫做都市里面一个叫做唔系咁好嘅称谓啦，即系对于某一啲地方嚟嘅人，咁所以咧就亦都会系喺呢个电视嘅历史上面咧留低好多好深印象。 我觉得呢套几好睇啊，有几场戏好经典，就包括阿灿食汉堡包啦， 冇错， 你记唔记得？ 同阿发哥， 同埋发哥， 哇，勇敏。 但系 嗰时喺屋企度睇咧，你会发觉就系其实我哋应唔应该睇噶？你以前有冇试过系咁噶？同屋企人一齐睇。呢啲咁嘅劇情咧，係啊，同埋啲阿哥啊、 都不知 姐啊，大家坐埋一齊咧，你隻眼睛望 佢邊度？轉嚟轉嚟轉嚟轉去，係啊，驚驚地咁樣。 同埋咧，我覺得阿發哥真係好犀利噶，係咬住咬住咁樣去噶。 咬住乜嘢？ 咬住阿 Dodo 姐嘅嘴唇咯。 誒，我都記得有印象。 記唔記得？ 扯少少出嚟。 係啊， 我都未試過啊，真人。 我真係覺得佢哋兩個應該喺埋一齊。 睇得好好入神啊！ 好入神啊！呢世都記得噶，真係好經典，因為電視啊從來未見。 系啊，但系咧冇，跟住冇。 剧中已经走咗嘅演员包括嗱，我首先讲走咗噶啦，好多原来 系啊， 梁淑卿啦、邓碧云啦、黄新、何碧坚、关海山，关海山做阿 Dodo 姐个爸嘅，白文彪、石坚、江毅、苏杏璇、欧阳佩珊，欧阳佩珊系其中嘅女主角，谭炳文、李香琴同埋叫金雷嘅。嗱，其实个剧情咧，佢交代都好得意啊。佢话其实咧，妙轩人先系第一女主角，但系拍到第八集， 我知啊，系啊，有事啊， 但系佢话唔做。 系啊，冇错。 迟演咁，所以后来唯有安排佢咧有车祸，就唔使佢再做啦咁样样。但系因为咧有啲剧情咧同佢有关嘅，譬如做佢细佬嘅任达华啦，做佢情夫嘅刘丹啦，同埋一个暗恋佢嘅歌手阿林子祥都有份嘅，剪晒，因为佢冇咗佢个人啊嘛， 就系因为咁条线冇咗。 咁本来咧发仔咧就同欧阳佩珊后来成为一对嘅，但系因为观众太热情啊，即系对于呢个佢同阿 Dodo 姐个角色唔得，系啦， 系啊，梗系啦。 最后剧情因为咁咧就安。埋欧阳佩珊咧，俾利虎斩死，结果咧就周润发同郑裕玲先会成一对。可有时观众嘅嗰啲叫舆论啊，希望啊，我想佢哋一齐啊，你唔好同佢啦，佢咁结果就改写咗个剧情。 冇办法咧，嗰一吻，你系觉得佢哋两个系注定 天生，一定系 咯， 系要喺埋一齐。如果唔系嘅话，我一定掟烂个电视。 冇错， 而家就兴叫 CP， 呢个经典嘅网中人， 哇， 演出嘅就系张德兰， 攞命， 仲记得嘛？ 记得啊！ 回望我一。 短暂庇护近远，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在梦中度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岂怕他。又像了飞广阔天，望海冲出不再返。不再返。 当年如果有同我哋一齐咧，食紧饭煲紧呢啲剧，你一定记得个片头， 一定 噔噔噔噔噔咁样转转嗰嗰个片头过嚟， 个人 个 头， 系啊，就系网中人， 超正啊！ 好啦，嗱 ，Michael 呢一只网中人，我觉得都冇得输，但系跟住呢一只嘅话， 放 不 低 都好 低嗰个心情。 我好中意，其实头先咧，阿小强有讲到就系喺嗰阵时候咧，我觉得佢哋无线啦，同埋丽的啦，根本真系百家争鸣。 系啊，呢、這个好精彩， 睇唔晒啊， 好 睇都好睇， 真系好。 连嗰啲即系你做紧嘢嗰啲人都一股士气， 冇错。系咪喺嗰阵时候？其实我谂佢就喺里面嗰啲可能做编剧啊、编审啊， 好 兴 奋， 真系好兴奋嘅。但系咁样，即系其实嗰阵时候都知道噶啦。即系无线，你硬系会觉得佢就系一个惯性收视啊，又或者系收视上面嘅话咧，都系一个长胜将军嚟嘅。但系呢一套剧，我想介绍嘅，似乎应验咗咧，佢个名啊吓。当时两大电视台喺个良性嘅竞争之下咧，有一啲嘅胜负。阵容咧，幕后啊，大卡士， 好劲啊， 系咪？你谂下几劲？咁跟住咧就系而家咧，仍然系不敌。大地恩情， 哇！ 麗的嘅大地恩情啊，之后嘅话咧，唯有要本身系八十集嘅长剧要腰斩，跟住咧就要赶拍呢一个嘅 千 王之王， 你 去迎战嘅，从未试过， 系谢贤哥啊嘛， 呢个都系成为咗一个经典嘅。好啦，咁其实我觉得即系有如好似人生嘅比赛一样，系嘛？即系其实你输咗嘅话，唔代表佢唔够好嘅，但系其实你之后你睇翻《轮流转》，其实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睇嘅一个剧。不过喺当时嚟讲嘅话，大家未能够真系可以接受到比较淡啲嘅剧情啊，因为佢煲好耐啊嘛，佢讲紧系四个女主角，系佢哋由细个到大呢啲咁样嘅一啲比较耐少少嘅一啲咁嘅剧情，咁所以其实系需要一啲天时地利人和凑合嘅时候嘅话咧，你要懂得调适再嚟过，此乃大将之风。我觉得啊吓，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嘅就喺嗰阵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哋作为观众其实系好开心嘅。 你哋鬥嗰把係我哋嘅福氣嚟 啦， 係咪啊？ 有 好多好正嘅嘢，咁我自己即係對呢一首歌曲嘅話，會更加有呢個感覺嘅，就係我咧喺港台電視部拍過《獅子山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有一集我自己嚟講嘅話，可以講得就係我自己嘅得意作品嚟嘅，我覺得我自己即係 表現 得唔錯嘅。咁其實佢作為呢一首嘅片尾曲咧，係作結，咁而且我覺得就係港台電視部嘅製作係有質素嘅作品嘅話，我好有幸能夠喺其中。是参与到这个的制作和这个作品。那么大家就是有这首我爸爸他是我 daddy, 在世不低头里面就是我的 daddy, 其中之一的就是郑少秋的轮流转。 轮流转，几多重转，循环中几段情缘，千秋白杨时几多次轮回，点解世事万千转，凡尘里种种流恋。命运中各自随缘，今天少年人，他朝老年人，不知有没有改变。剩下了多少挂牵，还留得多少温暖，抑或到头来一切消逝，失去了就难再现。人群里几多疲倦，情缘中几多爱恋，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一切消逝，失去了就难再现。人群里几多疲倦，情缘中几多爱恋，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始终有没有改变。 爱好系列， 好，今个星期咧，爱好系列咧，我哋拣咧，我哋心目中咧，即系觉得最经典啦，最中意嘅电视剧主题曲。头先啱听过咧，就系轮流转， 好正啊！嗰个年代咧，八十年代头嗰啲咧，真系特别好睇， 好睇好睇， 因为啱啱又兴起一啲新嘅手法， 冇错， 系啊，所有电视剧 同埋咧， 成个 电视剧主题曲咧，都带起咗个唱片嘅销量， 系 因为每一晚咁一播咧，点会唔买啊？嗰啲唱片，所以嗰阵时咧。 好多金唱片、白金唱片、雙白金，就好多時候電視劇出嚟，好多唱片公司哇幾打崩頭，就為爭咗一個電視劇嘅主題曲嚟做、因為一定會對個銷量有好大嘅幫助。 就算係歌星都係啊， 歌 星你唱歌一定紅。 一 定因為晚晚係咁煲，係咁 超正、 啊。 我今日推介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電視劇嘅，又係電視劇嚟嘅，就無線嘅。 我哋今日玩 1980年嘅，就係《風雲》。 算啦，佢患肺病。 我哋唔好歧視佢。 你真 係 開飛嚟㗎，平機會。 同埋其實頭先我覺得好犀利，我好中意 Michael 咁樣，就揾我哋個 Jingle 就隔隔你嘅 Jingle。 隆重介紹，隆重介紹，企開啲，企開啲， 隆重 企遠少少，企遠少少，唔係我尊重你。 呢個就係風雲。 我哋兩 度啦， 風雲嘅先度啦。你唔係就要中的陽光咩？ 佢一陣間嘛， 一陣間先， 一陣間先。 因為呢個電視劇點解咁深印象咧？就係啱啱1980年嘅。时候咧，啊嗰啲唔好提啦。黄杏秀当然系喜欢啦，咁但系即系遭到啲坏人。 唔系啊，系里面嗰个剧情 啊，佢有黄 杏秀，完全系冇办法能够预料噶。 系啊， 当年黄杏秀你谂下， 好靓 玉女嚟噶，佢肯演出咁样嘅剧情。 同埋因为嗰阵时咧，啱啱咧好多新界好多新市镇喺度发展啊，哇嗰啲翻山倒海啊，嗰啲全部系一个新嘅面貌嚟嘅，所以我。好記得呢首歌咧，係俾我感覺到香港喺度變緊嘅， 個變遷 係啦，冇錯啦，呢個就係風雲仙道拉。 仙道拉咧嗰陣時係咪即係嗱？佢之前係筷子姊妹花啦，如果即係舊香港人知道啦，佢係咪第一首唱電視劇主題曲？ 係啊， 仙道拉 係邵恩怨啊， 第一隻係提 子。第一隻應該係雲娘啊。 哇！雲娘，我唔記得添。 雲娘 記得 啦，呢個係第一隻嘅電視主題曲。 唔記得啦。雲啊！ 不過呢只就好有嗰種嘅，即係佢即係另外唱翻粵語歌嗰啲味道。 係啊， 因為以前唱英文歌咁。 係啊，咁咯。 係咯。 呢只就係 風雲。 哇！都好犀 利。好大風啊！俾翻把遮我。 膠膠膠。 好熟悉。 好犀利。 係啊， 一齊聽咧，先做啦。 青山原是我身邊伴，伴著白雲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到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约誓，此生相爱永不变。想不到海山境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 少少仙杜拉嘅資料咧，咁啊仙杜拉原名咧就叫做咧呢一個梁玉基嚇，咁啊 完全唔同， 完全唔同。佢英文名叫 Sandra， 真名叫梁玉基。绰号咧就鬼马歌后咧，其实加拿大嘅华人咧，咁啊主要咧活跃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嘅歌手。有一首饮歌咧喺呢个风云之前就叫啼笑姻缘啦吓。阿辉哥作曲，咁啊叶绍德作词，咁亦都系当时一首咧非常红嘅歌曲嚟嘅。 系啊，如果大家啼笑姻缘系梁元西双难求，定系为怕 过 你 变 咗心？ 我都记得啊， 情人呢泪啊满呢襟， 仲有啊， 五 卫国 系啊， 我记得 系咪五卫国啊？ 定陈 振 华？ 吴山盟啊，陈振华应该 系啊， 系啊， 总之好经典嘅 组合嚟啊，经典嘅电视主题曲咯。嗯、好啦，咁啊，当然啦，我哋头先有三首歌迎战啦，包括就系有阿 Michael 嘅《狂潮》 嗯，网中人， 唔系对住网中人，因为我已经乱晒个头，因为我就喺度谂，哎呀，阵间我应该要拣边只咧？咁跟住就我出咗只轮流转，再加上你嘅就系、是。风云啦！ 留意住翻嚟，我哋继续咧就有呢个嘅环节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一同关注职场新手关注组。 青年人完全冇工作经验，嚟自饮食业嘅雇主陈绮婷 Elaine 有乜嘢支援呢？ 对于一啲冇踏过职场嘅，咁有啲紧张嘅新同事咧，我哋都会建议一啲重整心态嘅方法啦，咁俾翻啲员工去解决问题嘅。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等嘅肠胃问题导致部分嘅日常生活受到影响。调查访问来自七间中学共232名家长和324名就读中三至中六的学生，近五成的受访学生和超过两成家长有轻微至严重程度的抑郁症状，四成学生和超过两成的家长出现轻微至严重程度的焦虑症状。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肠胃及肝脏科教授胡志远说，如果出现胃功能失调、肠易激或者大肠问题等，出现抑郁和焦虑的机会亦都会上升，而抑郁和焦虑亦都可以导致肠胃不适的症状出现。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济南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华东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周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52点，升678点，总成交金额142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6点，升3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3.2升36蚊，美团225.4升16.8，阿里巴巴194.9升11.7，盈富基金26.66升6.2，港交所493蚊升20.4，药明生物124.6升5.5，恒生中国企业95.64升3.52，小米集团25.6升5毫，友邦保险91.4升2.8，比亚迪股份227蚊。升16蚊。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83，瑞士法郎8.554，澳元5.737，加元6.224，新西兰元5.417，欧元9.2181。每百日元对港元7.0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7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3点，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6,84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9美元，卖出1,81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obe 咧，先同你讲观塘道嘅爆水管。咁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嘅快线咧，仲系封闭紧。龙尾去到龙翔道，跟住龙盘苑。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嘅快线，因为爆水管，咁啊封咗啦快线，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跟住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菲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排到果栏。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津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东涌长东路方向愉景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啦。由而家到八月十四号，年满十八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 ，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ayHK 四拣一，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每晚九点半，东奥盛事共融体。奥运开幕第二日，主持人伍家谦、林定勤、张全华，每天速递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 今集梦想号启航 Jade 咧就揾嚟咗社会设计师 Dr. Rico Chan 分享佢希望俾视障人士睇到世界嘅追梦故事。 其实在这14年，很多时候想放弃，但是每每想到啊，是让朋友所错过的，我所经历的也算不了什么。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梦想号启航，主持阿 J 黎永宇， 带你寻找成功追梦故事。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欢迎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雷暴警告有成日都啱。今日晏昼1点吓，咁今日都唔系太热嘅，冇酷热天气警告啦。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5%嘅。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咧，头先听过风云啊吓，仙杜拉姐姐嘅一首旧嘅电视剧， 全部都系79年啊、80年啊嗰个年代。 系啦，我再揾翻先，头先我讲紧嘅就系话咧，我哋话诶，以为你嗰只阿仙杜拉姐姐嘅。啼笑姻缘呢就係为怕哥你变咗心，係冇错，係啼笑姻缘嘅主题曲。我以为係云娘，云娘係娃娃姐姐嘅一首梁元世上啦。 呢首记得。 係啦，喺度讲返梁 元世。哇，娃娃啲歌真係都几好听。 当然。 好 听 㗎。其实好多以前嘅旧歌真係。 有咩歌唔 好 听。 好 好 听㗎。 以前真係。 一听嗰陣记得㗎啦。好啦，咁到我啦。咁其实呢个剧集呢，呢一套戏呢曾经周星驰都拍过嘅。咁而家可能你打呢三个字呢就会 search 返呢。周星驰出嚟先，叫苏乞儿。 哇！ 但系 在82年这个版本是属于华仔、刘德华加上周润发的。 这个好看啊。 如果电影那个版本就搞笑的。 搞笑的。 搞笑的纯粹搞笑。啊、这个呢就真的很惨的。最后那个 ending, 即是你看到流一滴眼泪见到周润发。其实我都想起你。你咪留须嘅，你而家真系须乞衣啊！你而家个样子完全系一个须乞衣，留须的乞衣， 留须嘅乞衣， 留须乞衣，好啱你啊！呢、這个电视剧出嚟，冇错，须乞衣啊嘛，系咪先？ 开唔开心啊？两位 开心啊！ 好好瞓噶嘛， 我听晚都好好瞓。 阿苏乞衣，你都好苏乞衣，留须好流唔流？留须 好好、啊， 咁仲有一个好靓女主角，记唔记得边个？ 谂下先，苏乞衣最好靓嘅女主角， 刘嘉玲。 No。 诶，米雪啊，哦， 最后嗰个转折位就系米雪死咗啊，所以阿周润发嗰个角色系大受打击， 系啊， 最后就播住嗰只歌咧，流晒好似你咁嘅须啊，着住烂身烂世， 系啊， 即系 披散头发独自行啊， 好感动， 好伤感， 好感动， 所以同电影嗰个系完全唔同嘅 feel 嘅，即系一个悲剧人物嚟嘅， 啊，好好睇， 好好睇，加埋 Johnny 嘅演绎， 冇得倾， 叶振棠， 呢几下。 望尽心中情， 好位，我忘记你两位对我今日嘅污言。 阿苏阿姨，唔该行开先，苏阿姨，直播室嘅苏阿姨， 攞埋个兜出嚟，攞埋个兜，攞埋个兜出嚟。 哇，你个兜大兜， 女肯定 使你讲啊， 大兜苏阿姨。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让美酒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懒知。唇已吹，穿心自愈，任脚走，赤躯随遇，难分醉醒，半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思，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我事。 家輝作曲，黃沾填詞，嗰啲歌詞真係句句腰你心窩，真係 真係腰你心窩。尤其是頭先你所講嘅就係顧家輝先生，係啊，同埋嘅就係黃沾先生，兩位其實基本上真係 黃金組合， 係啊，天作之合嘅兩個。好啦，咁啊，而家跟住我要介紹嘅呢一個嘅啫。誒， 蘇克爾咧？ 蘇克爾喺邊度？ 蘇克爾， 因為 揸住個兜走咗出去， 係啊，唔知黑啲咩翻嚟咧。好啦，咁啊，而家要介紹嘅呢一首歌曲嘅話咧，我諗都應該冇人唔識噶啦，甚至乎可以講到話就係即係呢一首歌，我諗係唱到皆知韓文啦。大膽啲講，我覺得就係除咗《月亮代表我的心》呢一首歌之外嘅話，係全球華人甚至係非華人都必定會唱呢一隻歌嘅。咁同埋嘅就係我諗係呢一套嘅電視劇嗰都俾到我哋有好犀利嘅，一定會記得啦，許文強啊，馮晴晴啊， 亦都噔噔噔噔，浪流噔噔噔。 咁啊，當時嘅咧，周潤發同埋趙雅芝咧，亦都成為咗我哋大家心目中嘅男神同埋女神嘅。當然要介紹嘅就係呢一首葉麗儀姐姐嘅首本名曲 《上海灘》。 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啲感覺翻曬嚟， 經典。 我仲記得咧，永遠咧，阿朱咪咪姐姐咧，同我哋登台啦，一唱呢一首歌嘅時候，下邊係全部人係一齊唱啦。這個畫面真係非常之震撼之外嘅，佢梗係會帶一啲人上去同佢玩嘅，就係、是、一定話我又有戲， 有點點 你就會笑， 幾好笑呢、這個 gap， 好夾個歌詞， 係啊，呢、這個好經典， 好經典。 阿發哥咧，即係無論做戲啊、電視劇咧，佢都係寫得好有型，同埋寫得咧好浪漫。 一個在上海灘，一個在英雄本色。 冇錯， 哇，超靚！ 上海灘勁嘅。 上海灘咧就中亂槍啦， 係啊， 有少少抽搐啦。英雄本色就一槍嘅啫，砰！啱啱同 Leslie 講緊嘢，即係同張國榮講嘢，砰一槍。 冇錯， 但係同樣地都係一個好好經典嘅，你會記得嘅畫面。 係啊，瀟灑冇得傾啊，周潤發男神之中嘅男神咯， 唔知我將來點死？ 你唔使睇將來， 係你而家已經死型啦，係啊，打型 到你啊！ 苏阿姨嚟咯！ 嗱，头先咧真系好对唔住，你介绍紧上个摊嘅时候咧，我就跑出去，因为咧 黑食， 我攞咗个大兜出嚟， 大兜苏阿姨。 因为点解咧？就头先阿 Michael 讲嗰个苏乞儿咧，其实我系对于一啲剧咧，如果佢 ending 嘅时候好令人哋即系搞下搞下咧，我觉得系好正嘅。咁我就揾翻，又系同样系啊郑少秋嘅，佢就系林文皇帝。 其实你偷过佢条桥添， 系啊， 你偷过佢条桥写过个剧本。 冇错，我 exactly 就系因为嗰日听咗呢首歌嘅，嗰首歌就叫做《爱在心内暖》。咁小弟咧就十年前写嗰个剧本就叫《梧桐树下》， 系系冇错。 个 ending 亦都系讲紧男女主角到底佢记唔？記得我咧，我覺得呢一種咧係好浪漫，好令人哋個心揞住、揞住、揞住。 因為你個人生當中你總有一個嗬， 有啲遺憾。 你愛嘅，但係你唔可以喺埋一齊嘅。 係啊， 但係可能隔咗好多年之後，你仲喺度諗下究竟佢有冇忘記咗我咧？會唔會？ 當我諗緊佢嘅時候，佢有冇諗起我？ 係啊，冇錯，真係好攞命，好腰心腰肺嗰啲感覺。 每個禮拜呢個時候，我都諗起我嘅阿方。 啊 ，OK， 咩方？ 但係佢一定 蕭芳芳 係 咪蕭芳芳 啊？ 唔講俾你哋， 你講佢個名出嚟啦。不過我諗佢都唔想你提。Goodbye girl 嘛，記得邊啲？ 揀錯歌咪你嗰日， 系啊，你今日冇 啦嘛。今日呢歌就係咩啊？ 冇啊，愛在心內裏。 白花鮮，春光紫，綠柳翩，青春甜。与君共觅芳华，啊啊！趁春日暖，两心印，双手牵。 在心內戀啦！今日咧，馬小強咧第二首嘅，好啦，嗱呢一首歌曲咧，我想大家估估先嚇。 係好。 呢一個電視劇集咧拍咗50年， 五十年哦，我知黄飞鸿。 No， 一个电视剧集， 一个电视剧集横跨五十年。其实咧，嗱，头先我哋所讲嘅都系啲商业嘅电视台啦。 嗯、 但系其实大家有冇曾经谂过香港电台电视部喺七八十年代有几多好嘅电视？ 我知狮子山下， 冇错啦。狮子山下由1972年开始啊，吓。十月逢星期日播放，每集15分钟嘅最初吓、 嗯， 黑白菲林嚟嘅，52集。 嗯、 后来咧喺1974年，即系两年后，改用彩色菲林。第一集咧系由梁立仁一个编剧啦，同埋郭剑清嘅高高地嘅姐姐吓、 嗯， 电台嘅一个好靓嘅靓女主演嘅。冇错啦，咁啊一路后来咧播，咁后来咧就会有一家人喺1970年初期嘅《狮子山》啊，有梁明饰演喺九龙黄大仙横头磡晒字区啊，啊扮德叔咁啊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啊，或者非常之经典嘅。 我好记得有一集，有个细路仔同阿陈立品、 嗯，我记得胡大龟变细龟， 大龟变细龟，细龟变大龟。后来佢都做咗演员噶，嗰个孙仔 做咗演员， 好好睇呢一套，好感动。 其实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咧，嗰阵时咧有太多好睇嘅。其实我本来咧，我徘徊于呢一个与另外一个，知唔知系咩？我嗰个想播 屋檐下就系、 是、小小的宇宙。 哦，但系呢个算唔算系电视剧咧？ 算 都算 系，因为佢系 小时候啊嘛， 嗰、那个叔叔啦，系啊潘志文啦， 系潘志文， 有嫲嫲啦， 黎卓卓， 系啦系啦，系黎卓卓系嘛， 黎卓卓， 黎卓卓， 系啦，但系最大家可能会记得当年嘅童星啦，黄舒淇啦， 系啊， 卢嘉敏， 好睇啊呢一套， 我仲记得有一次喺港台 canteen 撞到卢嘉敏同妈咪买嘢食添，佢就叫个 Michael 哥哥啦咁样，但系有一日即系当讲翻而家啦，有一日我去搭飞机咧，即系当未有疫情嘅时候咧，帮我 cut passport 嗰只卢嘉敏嚟嘅，即系过 immigration， 系啊，佢而家做咗 immigration 嘅。嘅 officer 啦，咁样咁，大家即系点点头咁咯，系啦，咁咪都冇阻佢做嘢。哎呀，好耐冇见啊，我中意睇你小时候。 有冇 selfie 啊？ 但系就而家唔系拣小时候系咪？ 而家唔系拣 咗狮子山下。 嗯，冇错啦，狮子山。不过如果当翻分几钟，不如我哋一搭半之后 播， 就唔好嘥。你觉唔得？狮子山下呢一种精神咧，亦都系由嗰阵时开始咧，慢慢大家开始讲啦 吓。 即系香港好多呢啲山有咩望夫石， 代表 但系狮子山下就好似好俾人攞咗嚟做一个 icon， 冇错， 代表 系啊。 咁啊，呢一个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咧，当年嘅狮子山 有啦， 我有拍过吗？ 早期嗰啲，我講緊梁明叔當年 有啦， 有咁好睇。 梁明叔嗰啲我係有印象，但係係咪真係有睇咧？冇睇。 嗰陣時係個音樂嚟嘅， 係冇人唱㗎，冇人唱嘅，係 啊係啊係啊， 你咩都唔識哼㗎啦。 我哼你個頭就識， 你就係大哼。 你我哋 係啊，我係大聲哼你， 係咪？ 係啊，咁但係之後嘅話係有睇啦，就變咗唔係呢啲咁嘅連續劇嚟㗎啦嘛，就變咗嘅就係個別唔同嘅單元係啊，單元 好。 好好睇，其實自己即係拍嘅時候，我會發覺就係獅子山啊，係特別有即係感覺嘅，係因為佢哋係以電影嘅拍攝方式嘅， 嗯， 係啊，係 啊， 菲林啊， 菲林啦， 好有氣味， 同埋嘅就係唔會話好似電視劇嘅幾個機咁樣一齊拍嘅，而且係真係好似好似你拍電視電影咁樣咧，譬如可能係拍完。單機咁樣， 單機拍， 所以其實你個感覺係覺得嘅就係好有心嘅力作。嗯、 你嗰陣時係咩年代啦？ 我嗰时候系20，系最近 最近嘅 啫， 系 啊，所以一路横跨咁多年到而家仲 都仲系啊， 系 啊， 上网睇 好难得啊， 好经典。 12:29啊，今日咧嘅爱好系列系讲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咁我哋翻嚟咧再播翻头先我哋所讲嘅 狮子山下 啦，同埋李丽月同埋马小强嘅选择，好唔好？先系12:30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队今朝早喺东京奥运游泳项目夺得两面金牌，至今夺得14面金牌，其中喺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以破纪录，以破世界纪录时间击败美国同澳洲队夺得金牌。中国队一直在比赛期间处于领先位置，最终以7:40.33的破世界纪录成绩夺得金牌。美国和澳洲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中国泳手张雨霏较早前亦都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以2:03.86破奥运纪录，首先完成赛事，赢得中国游泳队本届奥运首面的金牌。另一名的中国选手余李贤得第6。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雷暴警告咧一再咧就系延迟啦，咁啊而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三点钟，咁啊所以今日咧天气都系不稳定啊，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炎热，吹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 爱好系列。 好，头先新闻之前咧讲到爱好系列咧就系有呢一首歌曲啦吓，相信咧。是啦，大家一定会记得呢一首《狮子山下》， 超正， 送俾大家罗文嘅经典歌曲。 人生终有欢喜，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且共济，抛弃区分后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聚，携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冇得输啊！呢只歌曲真 系超正啊！嗱，我哋真系记住嗰种狮子山下， 一定要。 好，到马小强， 嗱，今次咧，我揀呢只就真係清新啲噶啦，因為頭先嗰半個鐘咧，哇，令到 即係我哋都唔清新， 唔係好 你最清新， 你啊最清新，係咪？我哋嗰啲係咩？ 清新咩？就 唔係咧，有個形容詞形容我哋啲歌啊 ，little air 先係 啊，我係 知乜嘢叫 little air？ 小氣咯，阿蘇乞兒 ，back 嘅數。 点啊！点 点样清新法？你讲下先。 呢度咧系即系丽的电视嘅，系一啲清新嘅青春剧。 其实青春剧咧有一套我真系觉得好经典， 叫 IQ 成熟时。 哦， 蔡 枫 华。 系啊，蔡枫华，再加埋我哋港台啲 DJ 邓凯林系嘛？邓慧思、邓凯林。 系啊， 魏思培。 系啊，仲有个高佬。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个高佬， 高佬其实几似你噶，我觉得。 车保罗， 车保罗， 哦系 啊 ，OK OK， 嗰阵时系 嗰个叫车保罗，唔系叫高佬。 仲有个肥仔， 尊重啲人哋个名啦。 有个肥仔嘅咩猪油猪油糕定唔知乜嘢咁嘅名噶。 哦，系啊，系啊， 系咪？ 记 得 记 得 记 得。 车保罗啊，系啊。开创咗咁样嘅呢个青春片之后嘅话，我哋有好多呢咁嘅豆芽梦 啊，系 啊， 后来无线都有啦，欧瑞强又唱啦， 系那天再重聚啊嘛， 系啊， 系啊， 系啦， 王造时啊嘛， 哇， 系啊，哇，出出晒嚟啲嘢，系真系唔好意思，好，快脆脆， 呢个就系骤雨中的阳光，曾路德， 好嘢， 好嘢，好嘢， 呢首歌为你带嚟啲乜嘢嘅回忆？听呢首歌 嘅时候， 因为你爱上曾路德，从此之后。有咩笑啊？ 有冇笑啊？ 中意佢把声咯。 有冇笑啊？ 好嘢嚟噶呢个。 俾啊！ 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 骤雨中的阳光啊，有阿马小强嘅暗恋对象咧，就系、是、曾路德咧就唱出嘅， 冇错， 因为中意佢歌喉嘛， 中意 佢歌， 我成个人我都中意，系啊， 好好听，佢嗰啲少女嘅腔口咧，真系冇得输， 个个风女的缤纷都攞命啦， 教唱歌， 哪一天好听，哪一天好听， 喺六点半嗰时 真 系 好正，好多嘅经典，好啦，最后一首由李丽睿带出， 嗱，我有啲可惜嘅，我觉得其实我系想拣嚟咧就系罗文先生嘅家变，我觉得作为一个即系结束嚟讲嘅话，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完美嘅句号。 诶，头先阿马传啱啱摆嚟嗰啲场面有家变， 唔该， 啱啱摆嚟， 不如咁样啊，你不如我揾翻。 唱出嚟。 係啊，啱啱嗰只， 我覺得係咁樣 紅色嗰只雙唱片。 咁不如我就唔理啦，我就照介紹嘉賓啦，好唔好？因為其實真係好經典嘅一個就係電視劇，因為嗰陣時候嘅話係有110集嘅長劇，而且嘅就係首播嘅時候。 阿蘇克爾啊 ，L20 啊， 創咗咧就係編曲係最後尾嘅啊，應該話就係創咗喺當時一啲電視劇首播嘅時候咧，係達到95% 嘅收視率， 係 最高嘅，係冇人可以再打。 同埋呢首歌咧，頭先我哋咪後都同意嘅就係話咧，個歌詞啊係寫到好多好多細情，即係知否世事常變。你有冇戴眼鏡啊，蘇一姨？ 我諗佢應該都揾唔到噶啦，唔緊要啦。咁我哋一陣間播第二隻，但我哋都要介紹呢一隻歌。咁所以嘅就嗰陣時候亦都好犀利啦，亦都係奠定咗嘅就係汪明荃小姐係成為咗嘅就係呢一個嘅啊。阿姐嘅第一位啦，咁就嗰陣時候喺呢個家變裏面嘅話咧，亦都有一個嘅佢嗰個角色啊，就係叫做樂林啦。帶起咗嘅就係嗰陣時候有好多好多嘅女仔都會因為咁樣而剪咗個樂林頭嘅、 啊， 好似呢個花拉科西美佐斯咁樣咁嗰個頭嚟嘅。咁所以其實咧真係好犀利嘅呢一首嘅歌曲，冇噶啦。一嚟嘅時候嘅話咧，冇説話好講嘅。一嚟個兩句嘅歌詞嘅話，已經能夠即係道盡我哋有好多時候啊，即係做人嘅一啲咁嘅感覺。其實咧，變幻才是永恆咯，啱唔啱啊？好啊，咁所以呢個時候嘅話，送俾我哋大家今日聽住我哋嘅愛好系列嘅每一位朋友，希望你中意呢一首歌曲。 家變真情版，唱出嘅係 Roman 羅文。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必将恶运变好运。越缺口越重圆，缺口越重圆，始终都会相对衬。人挫折始终都会不枉此生，迎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在这首《家变》这么好听的旋律之下，我们就要讲拜拜，真的不舍得。 没错。我覺得揀嚟呢個版本嘅話，亦都有佢嘅味道嚇、啊，完全唔同嘅。 嗯，好， 希望大家可以細讀裡面啲歌詞。 聽朝10點風騷發人再見，而家交俾即安劇，拜 拜， 好，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思芬小芬，星期六我哋三个都唔使翻工，不如我哋搵啲嘢做下咯。 吓？行山啊？踩单车啊？ 定还是沙滩去打波？ 喂呀，你諗埋啲嘢全部都係吓咁辛苦咁劳动嘅，即係放假嘛，不如搵啲室内嗰啲啊，静态少少嘅，喂最好有冷气嗰啲呢，即係我个妆唔用得嗰啲啊。 哇，唔係啊，麻木你难得放假喺户外喐下都得啩，唔好咩？ 同意啊。 喂，但我唔同意啊，即係而家呢大热天时，出面又热又焗，放假嘅话我宁愿留喺室内囉，我真係好唔鍾意啲户外逗留嘅工作或者嗰啲地方㗎。 喂喂喂，莫莉亚，点解你咁抗拒户外活动嘅啫？ 好简单啫，即系你知啦，我青春少女嚟噶嘛，唔想晒黑啊，同埋我又唔想热晕、啊，你知啦，唔想中暑啊，总之唔想出事啦。 唉，叫你哋放假出去玩下，咁多嘢讲。如果叫你哋去建筑工地嗰度翻工，系仲得了嘅？ 诶，咁呢层你又放心、啊，而家好多建筑工地啊，都做咗好多预防中暑嘅措施噶。 系咩？系咩？系咩？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啊？ 嗱，工地管工会因应天气而作出适当嘅工作安排，即系例如咧，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紫外线指数偏高，又或者天气潮湿嘅时候，就会加强控制措施，尽可能将工作重新编排喺较清凉嘅时间，例如清晨咁啦，同埋啊，安排工友喺较清凉嘅地方做嘢，例如有盖又或者有遮阴嘅地方。 较清凉嘅时间，即系边啲啊？哦，系咪嗰啲太阳落山之后啊？喂喂喂，如果系嘅话，我又唔介意太阳落山之后同你哋出去户外活动啊！喂，不过谂谂下，要长时间喺户外做嘢嘅工友，喂，佢哋都真系几犀利噶。佢哋嘅工作系需要大量嘅体力劳动噶嘛。我哋平时企喺街等车啊，都热到傻咗啦。 所以嗰啲工友咪就係会揾方法减少嗰啲工作上嘅体力需求囉。例如借助机械又或者工具嚟到帮手。仲有啊，喺酷热时段啊，管工呢就会安排工友喺有遮阴同埋较清凉嘅地方嗰度小休㗎嘛。同埋会提供足够嘅清凉飲用水俾啲工友补充返水分啊。 我呢就鍾意飲冻咖啡、冻奶茶、汽水等等去解渴嘅。淨係飲水好闷㗎，又冇味。 唔得㗎，唔得㗎，咖啡茶呢一类飲品有咖啡因，有利尿作用，反而会增加水分流失㗎。对补充水分的作用不大。嗱，计我话咧，要预防中暑，除了饮清水之外，都可以适量饮啲补充体力的饮品，补充因为流汗而失去的水分和盐分啊嘛。 阿莫莉啊，你咁怕热又怕晒太阳系咩？因为你成日着埋嗰啲，你睇深色衫啊，你睇下你。 诶，你唔明噶啦，思芬，即系我中意着深色咧，系因为唔会咁易整污糟啊嘛，可以着多几日啊件衫。 哎呀，不过咧，浅色衣物咧又真系可以减少辐射热能嘅吸收噶噃。 同埋啊，嗰啲宽松嘅衣物啊，系有助汗水嘅挥发，同埋更加容易散热啊嘛，莫莉。 喂，呢啲我又知道、啊，不过咧着松身衫虽然系冇咁热，但系又唔好过分松身啊，因为咧建筑工地有机会接近机械设备嘅工作，太松身嘅工作服嘅话，好容易会俾机械嘅转动部分缠住，好容易出意外噶嘛。 梗系啦，喂，我总之咧，工友仲可以戴翻顶阔边嘅帽去遮太阳，保护佢哋块面同埋颈背啊！ 即系想保护条颈嘅话，系可以戴咗阔边帽，再戴安全帽咁话咯，系咪啊？ 喂喂喂，莫莉，梗系唔得啦，咁样系会影响安全帽嘅保护作用噶。要喺安全帽上面加设任何嘅配件咧，都要睇清楚个安全帽嘅说明书。嗱，以我所知啦吓，有啲嘅安全帽咧系有埋防晒颈挡嘅。咁咪一顶搞掂晒咯！ 除咗防晒颈挡，仲有啲乜嘢可以预防中暑嘅装备啊？ 嘿，梗系有啦，例如冷冻背心啊，嗱，即系嗰啲咧入边有风扇嘅背心啊，仲可以喺指定位置放个冷冻包入去，着咗之后拉埋拉链，再开埋个风扇，就会觉得好凉浸浸噶啦。 喂，好似听落唔错喎，买翻件行街都好啊。 喂，人哋系着嚟工地开工噶啫，你着出街周围行，会觉得奇怪咗啲咩？冷冻背心咧就唔啱你着出街噶啦。嗱，不过你可以带翻条锁水巾出街噃。 咩嚟噶？点用噶？ 嗱，即系锁水巾咧，就系用之前浸水。佢嘅物料咧就会锁住水分一段时间嘅，咁你将嗰条毛巾放喺颈部啊，咪就系可以帮你降温啦。 喂，思芬、小芬，你哋其实咧即系话时话喺工地做嘢做咗咁耐，有冇见过工友中暑啊？即系有嘅话，你哋又会做啲咩啊？ 嗱，我啊唔知思芬啊，不过咧我就冇见过同事中暑，系、哎、可能佢哋咧个个都好有经验，开工之前会做足晒准备功夫，咁咪唔会热到中暑咯。 其实我都冇见过喎，不过我哋咧系会预先做好呢一个急救同埋紧急应变程序嘅，即系预备好啊，万一发生啲咩事，我哋都有啲咩可以做啊，即刻做到嘛。 哎呀哎呀，其实我公司都会噶，我哋定期咧就会做一啲讲座同埋进行定期演习，向管理层又或者管工工友提供适当嘅培训，例如教佢哋要留意身体反应啊，同埋留意一啲中暑嘅初期症状咯。 咁即系话你两个都冇见过人中暑啦，系嘛？嗱，即系咁，其实我唔系黑心噶，只系想讲，如果我啊都真系无啦 啦见到人中暑嘅时候，我都希望知道可以点做啫。 其实呢啲我哋都知㗎噃，任何人出现高温引致嘅症状，应该即时带佢哋去阴凉嘅地方，由合资格嘅人士为佢进行急救。如果情况都仲系冇改善嘅话，就要将患者送院治理㗎啦。 喂，讲咗咁耐，我未中暑都脚软啦，我哋仲未决定到星期六做咩喎。 喂，我帮你哋决定好晒啦，不如去商场啦。你哋就可以周围行，唔使留喺屋企啫咩？咁咪可以唔使留喺屋企坐定定咯。而我又唔使惊怕晒黑，一次过满足晒大家嘅愿望啊！一月咁话啦。 吓、 酷热天气防中暑，预防措施齐做足。我系小花谭杏南。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不正常怎惯常，当呼喊声凄切响亮，谁太崩溃土壤，在杀羊的战场，当放胆比虚构牵强，刚巧谁遭殃，听到灵魂谁开那声响，和悲伤紧紧的抱拥，重温一千种的刺痛，惶恐自若中脆弱想失控，和悲伤好好的抱拥，重复练习挣痛，为知道眼泪可以是很重，要伤痕残缺得很过分，一个人铺满尘栖身这乱世的不幸，这掌纹多深，似注定是痛苦太逼真，和悲伤紧紧的抱拥，重温一千种的刺痛，惶恐自若中脆弱想失控，和悲伤好好的抱拥，重复练习心痛，